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理解电路，从电报机到门电路，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到千里传信的。那我们前面讲过机器指令，你应该也知道，所有最终执行的程序呢，其实都是用0和1这样的二进制代码来表示的。上一讲里呢，我们也向你展示了对应的整数和字符串，其实也是用0和1这样的二进制代码来表示的。那么你肯定要问了，我知道了这个又有什么用呢？毕竟我们人呢，用纸和笔来做运算，都是用十进制，直接用十进制和我们最熟悉的符号不是最简单吗？为什么呢？计算机里我们最终要用二进制呢？那这一讲里呢，我和你一起来看一看计算机在硬件层面到底是怎么表示二进制的。这样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使用二进制。那马拉松的故事相信你都听说过，那公元前490年在雅典附近的马拉松海边呢，发生了波斯跟希腊之间的希波战争。雅典和斯巴达领导的希腊联军胜利之后呢，飞毛腿菲迪皮德斯跑了历史上第一个马拉松，回雅典去报喜讯。这个时候呢，人们在进行远距离的报信的时候，采用的是派人跑腿传口信或者送信的方式。但是呢，这样靠人传口信或者送信的方式呢，实在是太慢了。在军事用途里呢，信息能否更早的更准确的传递出去，是个事半成功的大事。那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军队有击鼓进军、鸣金收兵，通过打鼓和敲针发出不同的声音来传递军队的号令。那如果我们把军队当成一台计算机呢，那金和鼓啊，可以认为是这台计算机的一和零，我们通过不同的编码方式来指挥这支军队去前进、后退、转向、追击等等。那金和鼓比起跑腿传口信固然效率更高了，但是能够传递的范围还是非常有限，超出个几公里呢，恐怕就听不见了。于是呢，人们就发明了更多能够往更远距离进行传信的方式，比方说海上的灯塔、长城上的烽火台，因为呢，光速比声速更快，传的距离呢也更远一些。但是呢，这些传递信息的方式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受限于只有1和0这两种信号，不能传递太复杂的信息。那电报的发明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从信息编码的角度来讲呢，金、鼓、灯塔、烽火台就类似电报的二进制编码。电报传输的信号呢有两种，一种是短促的点信号，一种是长一点的滑信号。那我们把点当成一，把滑当成零，这样一来呢，我们的电报信号就是一种特殊的二进制编码了。电影里面最常见到的电报信号呢，就是 SOS。这个信号呢，表示出来就是点点点、滑滑滑、点点点。那比起灯塔和烽火台这样的设备，电报信号呢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个呢，信号的传输距离迅速增加，因为电报本质上通过电信号来去进行传输的，所以从输入信号到输出信号基本上没有太长的延时。第二呢，输入信号的速度快了很多，电报机呢只有一个按钮，按下呢就是输入信号，按的时间短一点就是发了一个点信号，按的时间长一点就是一个滑信号，一个手指就能快速的去发送电报了。而且呢，制造一台电报机也很容易。那电报机呢，本质上就是一个蜂鸣器，一根长长的电线加上按钮开关。蜂鸣器呢，装在接风收方的手里，开关呢，留在发送方的手里。双方呢，用长长的电线连在一起，接一个电源，比方说电池，或者说是我们接地的电源。当按钮开关按下的时候呢，电线的电路接通了，蜂鸣器就会响。短促的按一下呢，就是一个短促的点信号。按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呢，就是一个稍长的滑信号。那有了电报机，我们只要铺设好电报线路就可以传输我们要的信息了。但这个里面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随着电线的线路越长，电线的电阻呢就会越大。当电阻很大的时候呢，我们的电压就不太够了，即使你按下开关呢，蜂鸣器也不会响。那你肯定要说了，我们可以提高电压，或者用更粗的电线让电阻小一点，这样可以让整个线路铺得更长一点。但是这个再长呢，也没办法从北京直接铺到上海，要从北京把电话铺到上海呢，我们还得想点别的办法。对于电报来说呢，电线太长了，使得线路接通也没有办法让蜂鸣器响起来。那么呢，我们就不要一次铺太长的线路，把一小段距离当成一个线路，也就跟我们去像建立驿站一样，去建立一个小小的电报站。我们在小电报站里呢，安排一个电报员，他听到上一个小电报站里发来的信息呢，然后原样再输入发到下一个电报站去，这样呢，我们的信号就可以一段一段的传输下去，而不会因为距离太长导致电阻太大，那没有办法成功的传输信号。 那为了能够这样接力传输信号呢，在电路里面呢，工程师制造了一种叫做继电器的设备。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希望是在每一阶段都原样的去传输信号。所以你可以想想，我们能不能用一个设备去替代我们刚才的那个电报员。那相比用人工听蜂鸣器的声音来重复输入信号，利用电磁效应和磁铁，我们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呢，其实会更容易。我们呢，把原来用来输出声音的蜂鸣器换成一段环形的螺旋线圈，让电路呢封闭的时候通上电，因为电磁效应，这段螺旋线圈会产生一个有带有磁性的电磁场。我们把原本要输入的按钮开关，就可以用一块磁力稍弱的磁体把它设在关的状态，这样呢，当我们按上一个电报站的开关，螺旋线圈通电产生了磁场之后呢，磁力就会把开关吸下来，那就会接通到下一个电报站的线路。那如果我们在所有的中间的小电报站呢，都用这个螺旋线圈加磁性开关的办法来替代蜂鸣器和普通的开关以及我们的电报员，那而只需要在电报的始发跟终点用普通的开关和蜂鸣器，我们就有了一个拆成了一段一段的电报线路，可以接力去传输电报信号。我们呢，中间就不需要安排人力来听打电报的内容，也不需要解决因为线缆太长而导致电阻太大或者电压不足的问题了。我们只要在终点站安排电报员听写最终的电报内容就可以了。这样呢，是不是比之前更省事了？事实上呢，继电器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电驿，这个驿呢就是驿站的驿，可以说非常形象了，就跟我们古代的时候需要骑着马一程一程每到一个驿站去换一匹马一样。那这个接力的策略呢，不仅可以用在电报里面，在通信类的科技产品中其实经常会用到。比方说你在家里用 WiFi，如果你的屋子比较大，可能某些房间的信号就不好，你可以选用支持一种叫做中继功能的 WiFi 路由器，在信号衰减的地方呢，加一个 WiFi 设备接收原来的 WiFi 信号，再重新从当前的节点传输出去。这种中继对应的英文名呢，跟继电器是一样的，都叫 Relay。 再比方说呢，我们现在互联网使用的光缆是用光信号来传输数据的，随着距离的增长，反射次数的增加，信号呢也会有所衰减，我们同样呢要每隔一段距离来增加一个用来重新放大信号的中继。有了继电器之后呢，我们不仅有了一个能够接力传输信号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呢，和输入端通过开关的开和关来表示一和零一样，我们的输出端呢也能表示一和零了。输出端的作用呢，不仅仅是通过一个蜂鸣器或者灯泡提供一个供人观察的输出信号，而通过螺旋线圈和磁性开关使得我们有了开关这两种状态。这个开和关表示一和零呢，还可以作为后继线路的输入信号，让我们开始可以通过最简单的电路来组合形成我们需要的逻辑了。那通过这些线圈和开关，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创建出我们需要的 AND OR NOT 这样的逻辑。我们在输入端的电路上呢，提供串联的两个开关，只有两个开关都打开，电路才接通，输出的开关也才能接通，这个其实就是模拟了计算机里面的 AND， 也就是与操作。那我们在输入端的电路如果提供两条独立的线路到输出端，两条线路上各有个开关，那么任何一个开关打开了，到输出端的电路都是接通的，这个其实就是模拟了计算机中的 OR 操作，也就是 OR 操作。当我们把输出端的螺旋线圈跟磁性开关的组合从默认是关闭的，只有通电了有了磁场之后再打开呢，换成默认是打开通电的，只有通电之后呢，它才会被磁力吸下来断开这个线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计算机里面的非操作，输出端的开和关正好和输入端相反，这个在数字电路中呢也叫做反向器。与或非的电路呢都非常简单，要想做稍微复杂一点的工作呢，我们需要很多电路的组合。不过呢，这也彰显了现代计算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通过分层和组合逐步搭建起更加强大的功能。回到我们前面看的电报机的原型，虽然一个按钮开关的电报机呢很容易操作，但是却不方便操作，因为电报员要熟悉每一个字母对应的摩尔斯电码，而且需要快速按键来进行输入，一旦输错呢很难纠正。但是呢，因为电路之间可以通过与或非组合完成更复杂的功能，我们完全可以设计一个跟打字机一样的电报机，每按下一个字母按钮呢就会接通一部分电路，然后把这个字母的摩尔斯码输出出去。虽然在电报机时代呢我们并没有这么做，但是在计算机时代其实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不再是给计算机零和一，而通过千万个晶体管组合在一起，最终我们可以用高级语言去指挥计算机到底干些什么。那可以说呢，电报是现代计算机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型，它和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计算机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们通过电路的开和关来表示一和零，就像晶体管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为导电的一跟绝缘的零的状态是一样的。我们通过电报机这个设备看到了怎么通过螺旋线圈和开关来构造基本的逻辑电路，我们也叫它们门电路。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通过继电器或者中继进行长距离的信号传输，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线路和开关状态实现不同的信号的表示和处理方式。这些线路的连接方式呢，就是我们在数字电路中所说的门电路了。而这些门电路也是我们创建 CPU 和内存的基本逻辑单元。我们的各种对于计算机的二进制的0和1的操作其实就是来自于门电路，我们也可以叫做组合逻辑电路。这里我推荐你去读一读编码这本书的第6到第11章，它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材料，可以帮你深入的理解数字电路啊，值得你花时间好好的去读一读。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除了与或非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基础的门电路，比方说异或门，你可以想一想，试着搜索一些资料啊，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磁性开关跟螺旋线圈去设计一个异或门的电路。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和疑问，和大家一起探讨。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呢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